在Q市 征战了近一周的星星终于返回了他们的主场 H市， 迎接他们的是暴雨倾盆。轮回、星星一直是连续两联赛的冠军队，另一支却是刚刚进入联盟的新队，这样两个看起来是悬殊到天差地别的队伍最终会失了总决赛。 没有人敢再小瞧星星，没有人再会将他们随便视为一支草根队。常规赛排名第六，季后赛连克蓝雨，霸图两支豪门，星星正在以一股不可阻挡的势头吸引着人们的关注。到了这一步，人们所想看到的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新王朝的诞生，也有为数不少的荣耀玩家想看到一次奇迹的诞生。一支初入联盟的新队就这样以永不停歇的脚步 直夺总冠军。凌晨0点时，总冠军首轮乃至一整个系列完整的胜负投票通道都已经打开。时至早上8点，8个小时过去，两队所获的支持率竟然不相上下。要知道，在之前，无论是面对蓝雨还是霸图，星星所获的支持率都是一边倒的落后。 哪怕他们队中其实不乏全明星，哪怕他们队中拥有最佳新人，哪怕他们本赛季带给人们太多的惊讶，但是季后赛，荣耀玩家们却始终不太看好他们。直至今天，直至现在，击败蓝雨，击败霸图，星星收获了足够的信赖。在赛前的支持投票中，他们竟然以不输轮回的姿态和轮回平等对立着。 轮回 51.6%，星星48.4%， 轮回略微领先，但这点差距大家已经无心去计较了。星星能和轮回这样平分秋色，已经足够让人领略他们的不凡。或许无论是蓝雨还是霸图杀入总决赛，这阶段的投票都不可能和轮回形成这样平分秋色的局面，但偏偏就是星星， 他们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出人意料地杀到这一步，反倒让更多人对他们提起了兴趣，人们开始期待再一次的出人意料。3天后 ，H 市，萧山场馆会是奇迹开始的地方吗？大雨洗刷着萧山场馆，因为暴雨，街面上异常冷清。 星星的粉丝就是再激动、再热情，也实在没有办法在这种天气下露天为星星战队加油鼓劲儿。但是星星网吧的生意却在这样的天气下火爆异常。网吧已经不像网吧，就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躲雨什么的，随便找个借口，大家就这样钻进网吧，随便找人热聊起了这场即将到来的总决赛。 哪怕是那些战友机位的，也真没几个还是在摆弄电脑，个个都在和自己身边的人议论着。他们或认识，或不认识，这都不重要。此时他们聚集在这里，就有一个共同的希望，共同的期待：星星拿下总冠军。星星网吧2楼算得上是星星战队的基地了。 哪怕是已经杀入总决赛的队伍，战队基础设施的简陋一时间却也改变不了。此时星星的全体选手就聚集在他们这间放在全联盟来说绝对是倒数第一简陋的训练室里。昨天他们连夜赶回 H 市，如此恶劣的天气竟也没有影响他们的班机。而后今天一早，所有人再次不受天气影响，十分准时的就这样出现在了训练室。 这种纪律，那都是常规赛时星星的要求了。季后赛后，叶修提倡的多是自主调整，战队并不安排太多的训练计划，多是交给选手自行来安排时间。但现在总决赛，距离冠军只有一步之遥，星星的大家却又自发地遵守起了常规赛的纪律，就这样聚集起来。哎，怎么回事？ 我不是说了今天早上没安排，大家好好休息吗？叶修看到一屋子的人后说道。众人鄙视，你这人说话的时候能不能先看清楚自己的立场啊？说是早上没安排好好休息，你自己岂不是也出现在了这里？ 在这样说话的时候，能不能不要这么一副理所当然的口气啊？ 好吧，既然来了，就一起欣赏一下轮回战队季后赛的精彩表现吧。 野球说着，已经放下投影幕，将不知他何时整理好的轮回资料播了起来。轮回的强大是毋庸置疑的，星星也不是到了现在才开始重视轮回的强大。常规赛首轮，他们就被轮回直接横扫。到了下半赛季，两队更换主场再战，星星也不过取得了三分。不过常规赛的战绩并没有对星星造成多大影响。蓝雨、霸图这两队何尝不是在常规赛中两次击败星星呢？但是在季后赛笑到最后的却是星星。拿历史胜负作为参照依据，那是媒体们爱干的事儿。他们的工作是找话题，参考两队过去的交锋，无疑是很准确的思路。但是对于职业选手、职业战队来说，过去的失败都只是一次经验的吸取，他们不会因此妄自菲薄，不会因此就觉得战胜对手有困难。每一场比赛都是新的开始，每一次胜利都需要重新再用双手去创造。轮回常规赛不胜，那和现在没关系。在这一点上，星星的信念是无比坚强的，他们没有被过去的失败所绊住，在叶修的率领下，一起清醒理智地分析着这支在季后赛上他们即将遇到的轮回。一天，两天，雨过天晴，本是星星主场，本是由过去的家事党如此的星星党所统治的街道上，渐渐开始出现一些为轮回呐喊助威的旗帜标语。所有人都知道，轮回来了，蝉联冠军，正在为他们三连冠发起冲锋的轮回战队驾临 H 市了。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但就轮回驾临后，就星星主场街道气氛的改变，颇有几分猛龙过江的架势。周边一带从这时起就开始加强保安戒备，以防两队粉丝发生矛盾。所幸这些粉丝都是荣耀玩家，大家真有矛盾，到有 80% 的时候就找个地方拉出电脑来一场荣耀 PK， 直接街头肉搏，那可太不符合荣耀铁粉的气质。所以荣耀作为竞技项目难免会有粉丝冲突，但就上升到伤害人身安全的情况还是极少。就是因为他们有着这样一种不同的解决方式，他们当中的更多人都更乐在荣耀中释放自己的头脑和暴力。比赛的日子一天天降临，两队粉丝渐聚渐多，但就街面上看气氛尚属和谐，但就私底下周围网吧的电脑前却已经发生不知多少次激烈的荣耀 PK 了。有一天星星这边武臣甚至是黑着脸从网吧里聚了一票人出去，浩浩荡荡的也不知是杀向哪儿去了。不过后来他还是黑着那么张脸回来了，估计是没怎么逃得好。星星这边纵然是有武臣坐镇，但轮回这可是打总决赛来了，他们的工会会长三到六届作为玩家的领军人物，这种时候当然也已经倾注 H 市，此时带了一票轮回工会的手下，把那边红泰网吧弄成了他们的作战中心。双方战队这还没正式开打呢，两边粉丝的争斗可就已经不断升级。不过在双方会长的尽力控制下，至少还没有在网游中升级成野战 PK， 大家大多是在竞技场中解决问题。显然在这种背景之下，两队会长也依然没有失去冷静。野战 PK， 无论谁占便宜谁吃亏，或者是两败俱伤，那都是让其他工会捡现成便宜的事儿。两家工会都没有在这种时候忘记他们的真正职责，没有因为两队总决赛遭遇后的矛盾升级而影响到游戏中的局势平衡。不过这也就是暂时，毕竟比赛还没开打，真要被比赛将玩家的情绪撩拨起来了，那说爆也就爆了。历年季后赛中两家工会爆发大规模野战的次数只多不少，全都是因为到了一定程度会长也控制不了了。家王朝工会支持着家世的王朝地位， 那原本也是网游中一等一的强势工会，但就是因为四入总决赛晚了次次爆发世界大战，今次和这个打，明次和那个打，一连打了四年，他们年年战，对手却是车轮换。四年战下来，加氏王朝被中断了，加王朝工会的元气也大受损伤，以至于之后网游荣耀中称三大工会时，霸气雄图、中草堂、兰西格曾经盛极一时的加王朝愣是没能将这名头称成四大。也正是有了加王朝这前车之鉴，之后的工会在这方面都特别特别小心。加氏之后，微草战队连续三年进总决赛，爆发了一次小打，一次大打，第三次终于和平度过。小打是第五赛季和百花战队相遇，当时百花赛季中途孙哲平伤重报销，总决赛中一股子要为孙哲平拿下这个冠军的气势，可惜最后败给微草。赛后双方粉丝立即网游里开打，但这时传出了孙哲平正式宣布伤重退役的消息，百花哪里还有什么心情世界大战呢？这次最后就这么不了了之，为一次小打。而后第六赛季，微草被蓝雨狙击，失去连冠。这次赛后双方这场世界大战打的是触目惊心，称得上是历年来最猛烈的一次，两支战队也就因为这一战直接结成世仇。而后第七赛季，微草再遇百花，都是有过总决赛经验的两队，非常了解战火蔓延到工会的不利，于是在这一次在双方会长的努力维持下，总算控制住网游里的事态，没有爆发战争，成为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和平解决。之后第八赛季、第九赛季都有工会大战，但在各自会长的引导控制下，差不多都是泄了那口气就完，不伤筋骨。而今次轮回、星心两家在网游中还不能称顶尖的工会，却开始引领这一年可能的世界大战的潮流。